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啊！您正在收听就是漫游嗨翻天了。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呢，都是与您不见不散的。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啊，来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还有这个我们开直播的时候啊，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嗯，那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 没错，那咱们今天开头先跟大家讲讲什么事儿呢？先讲讲这个乐高幻影忍者特效制作的一个背后故事啊。 嗯 啊，之前出这动画我觉得挺搞笑的啊，因为这个乐高出了这种大电影 啊，迄今为止呢已经有多部这个乐高主题的电影上映了，如这个乐高大电影和乐高蝙蝠侠大电影啊，蝙蝠侠应该比较知名， 嗯 啊，他们有一共同特点啊，就是为观众呈现一个完全由 CG 积木搭建而成的一个世界。 是的，那在最新的乐高主题电影《乐高幻影忍者》当中，导演查理宾、还有保罗·费舍尔以及鲍勃·罗根要带给大家一个更加贴近于现实的世界。 对，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啊，在于该片呢要传递的其中一个想法，那就是故事呢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忍者岛啊，由乐高这个积木堆成的啊，应该是让人感觉呢它能够成为儿童和各种乐高玩具玩耍的地方啊。 那为了实现这个效果呢，片子的特效团队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公司也是付出了比此前更多的努力，让乐高幻影忍者的 CG 动画以及水沙爆炸和火焰等事物更加具有真实的效果。 没错，那他们的特效总监呢在接受这个知名卡通资讯网站采访的时候呢也介绍了，为了实现这个乐高幻影忍者的模拟效果而进行的自然世界调查啊，包括探访这个悉尼的沙滩啊，将乐高玩具呢浸泡在金鱼缸里和调查火柴棒、火箭啊等等等等。 嗯，那咱们先来说说他们怎么解决这个海洋的布景。 嗯， 那比如说像这工作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水咯，因为忍者岛有沙滩有水道，而且有些角色是从海洋里冒出来的，现在用计算机图像去模拟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过他们必须了解清楚水当中的物体变成了尺寸较小的乐高小人和机甲的时候，水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为此呢，公司也进行了几项测试，分别在位于悉尼的工作室以及户外来实施。 没错，他们也说呢，他们那儿刚好有几个金鱼缸，他们就将金鱼缸呢装满水，跑到艺术部啊，问他们拿了机甲的这个原型，然后把他们丢到这个鱼缸里再捞出来，观察水流走的一个情况，以此呢来制作更为真实的一个场景。 是，那除了浸泡之外呢，他们还用水壶和喷壶来喷洒小人和机甲，从而模拟下雨的这样的场景。他们用数码单反相机还有 GoPro 这些测试进行拍摄，有的时候还采用高帧率，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当水和乐高玩具接触时候的场景。 是，那大家呢可能会以为看到一些漂亮的水滴，但事实上呢是由乐高由于是塑料制作而成的，而且光滑，所以水非常快就流走了。 啊，格林也是指出呢，他们被捞出来的瞬间呢，水就流走了，最后剩下几滴水滴啊，最后呢，他们也只能尽可能的保留水滴的样子记录下来。 是我们知道影片的制作公司 Animal Logic， 它的总部是位于悉尼的，因而他们也利用了靠近沙滩这个优势，特效团队想要了解在海洋里流动的海水、波浪、泡沫还有气泡与乐高小人接触之后的效果。这次他们也同样记录了小人和机甲在浸没在水下面的情况。 对，那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呢？非常有用啊，但是也是有一点点这个让他们感到意外。就是因为他们使用的乐高玩具啊还只是概念品，那他们的贴纸呢并没有用这种永久性粘着剂来贴稳。当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呢，很多贴纸就开始脱落被水冲。对，他们说呢，这格林说他们当时被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只是概念品啊，他们从视频上还可以看到工作人员飞奔过去啊，扑进浪里来救这些小人物啊，那他们原来的贴纸呢都已经掉落而且浮出了水面。 对，但是我们说啊，这些测试的结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关于水接触还有沙子，那像 Animal Logic 也从中了解到了沙粒如何围绕小人物来流动，沙粒的尺寸有多大，还有湿沙就是湿润的沙子如何把小人和机甲盖住。 没错，格林也是指出啊，很多人想到的问题呢就是沙里的脚印是怎么样，以及呢湿沙如何让脚印恢复原状。不过呢，要是把一个迷你小人物放到沙里，它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因为它的脚非常小，而且水的表面张力呢会把这个脚印呢就给推平了。 是的，这都是关于水这一部分的试验。那咱们说完水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火焰还有这个爆炸的特效。 好， 那在实景动画电影里面呢，特技可能会包括各种烟火呀还有爆炸的特技。那由于这些特技有的是为了合成到场景当中，有的是作为参考，由于乐高迷幻忍者这部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爆炸的爆破的场景，所以 Animal Logic 也准备自己制作一些烟火来参考。不过他们也马上遇到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没错，就是因为在他们工作室的悉尼呢，由于天气炎热，所以是禁止这个放火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建议点了一堆小火堆试试，但是后来呢也是被禁止了。所以他们最终呢就只能从这个互联网上收集一些视频来作为参考， 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尤其是其中里面一个角色叫做凯，他骑的红色机甲有火焰喷射器，那为了处理这种类型的火焰，制作公司也参考了点着这个喷雾罐的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拍摄下来，然后用慢动作来回放。 没错，格林说呢，他们观看这些视频啊，观察火焰呢是如何喷射出来的。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里呢，有些疯狂的人点燃自制的这个火焰喷射器，他们呢非常危险。在所有这些火焰喷射器里呢，不管是大还是小，都会有液体或气体出来。此外呢，他们还有一些啊，这个效果啊，都是想说模仿出来，以及更真的体现在电影里。 没错。那影片当中的战斗场面就包括有这个发射飞鱼导弹呀，为了给这个飞弹找到一个合适的尾烟外观，他们也在视频上发现了一些自制的火柴棒火箭。那这些火箭实际上用金属薄片来包着火柴，一头点着了之后可以在空气当中飞行。 是他们呢产生了一些非常奇妙美丽的尾烟，格林说呢他们将此应用到了这个飞鱼火箭啊，因此就慢慢有这种可爱啊薄薄的这种烟雾在导弹后边呢慢慢的散啊。 确实，此外他们还在自己家的后院里面点了一些小蜡烛作为火焰的形态参考。比如说在一些场景里面，忍者们是要进入丛林当中的，那他们就用这种小蜡烛做参考，了解火焰摆动的范围以及火焰和小忍者或者是小人的头相比有多大。 没错，那将现实呢也是转化为 CG 动画有一些些的难度，比如说有电影中的特效，尤其是水呀、火呀和烟雾。在此前的这个乐高主题电影中啊，火焰甚至水都是由这个积木构建而成的。不过在忍者岛呢，这一切根据现实进行模拟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格林解释说呢，在火焰方面，他们本来可以在直接在物体上放火，不过由于规定呢，他们不能烧任何东西或者展示任何破坏积木或者任何看起来有毒的东西，所以这个想法只好作罢了。 是，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烧一块积木，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虚拟的火焰呢放在积木上，将热度和温度传输到积木之后，他们就变换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实验。 没错。与此同时呢，乐高公司也是密切关注着相关的颜色编号以及调色板，希望以后可以把这种应用到电影的积木当中。那通过上述实验呢，他们就可以在火焰燃烧积木的过程中呈现出非常接近实际燃烧之后留下的颜色。那 工作室最终也获得了一些有趣的成果。 是，他们就是说呢，其实在乐高幻影忍者的虚拟效果方面呢，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限制呢，就是物体的尺寸呢比较小。通常啊，这个特效工作人员呢都是通过放慢模拟的一个速度，在巨型机器人等物体上模拟规模较大的水呀、火呀等事物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要在小人和机甲上这样做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确实呢，像格林指出呢，在乐高的世界里面这些特效都是非常轻微的。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人们点这个喷射器的视频，会发现整个过程只是几秒钟，然后火焰就会消散。那由于剧中人物角色的关系呢，他们的移动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必须通过特效来制作出维持这种速度和规模感。 没错。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动画制作呀、乐高电影呢已经形成了一种单格拍摄的效果，乐高幻影忍者呢也保持了这种感觉，动画基本上都是在两秒之内而完成，从而形成一种延迟的效果。不过呢，必须要加入这个水啊、火呀、冰啊、雾啊等自然效果，在两秒内呢将这些虚拟效果动画，通常呢是不太行的。 嗯，那他们最终也是和动画团队达成了妥协，用一秒钟的时间把这些场景动画化，或者是尽可能的保持流畅，但肯定不是用三秒或者是四秒。那他们也说呢，如果某个角色的手臂或者是某个部位的机甲在逐帧逐帧的跳跃，这样就会和动画很不协调了，所以他们一直都在努力为观众们带来非常流畅的动画体验。 没错，那说完这个乐高电影呢，咱们也是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赵雷的《理想》。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 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梦。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就是麦芒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没错，那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乐高的电影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漫展的事儿、是吧小梅， 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国庆期间啊。其实在整个国庆长假呢，整个二次元行业还有我们这个二次元的小伙伴们都没闲着。那据不完全统计呢，这个国庆全国一共举办了302场漫展。 那这个302场漫展都有什么大概的一个故事呢，咱们也是慢慢给大家说啊。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从类型上给大家梳理一下哈。那综合性的漫展仍然是今年国庆漫展的主打类型，占比超过了50%，一共有155场。那观众可以在一场漫展当中一次性的进行游戏、漫画、动画等多种产品的消费和互动，也可以来观看 cosplay 的比赛，参与 VR 体验，参加图书签售，而且也可以见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偶像声优、唱见、舞见等等。那这个和日本的漫展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因为日本的漫展通常是动画展和漫画展、游戏展，这种门类相对分明。 没错，那虽然呢综合展占比啊依然过半了，但是今年的漫展类型呢显然是更为多元化的，综合展的占比呢大幅下降，而且在今年之一呢综合展占比达到了85%，去年国庆呢只占到了74%。而且同时呢今年国庆呢 cosplay 展的这个数量大幅提升，达到了114场，在去年国庆和今年五一呢分别是为7场和8场，这个数字呢基本有了15倍左右的增长。而且与去年国庆相比啊，同人展会的数量下降不少，由34场减少为了13场。 那虽然说数量不少，比起去年国庆期间的267场，还有今年五一期间的211场，今年国庆漫展的总数还是有了不小的提升哈。那但是有一些活动还是在2-3线城市的这个什么，比如说操场啊或者广场上来举办的，就是规模相对会比较小一些。 没错。而且呢这个从地域来看啊，这个基本可以说是这个虽然呢江苏依然是稳拿头一把交椅了，举办场次为48场，浙江和广东呢以35场和24场呢分列第二第三，依然可以说总的趋势呢就是东部沿海部分的漫展密度呢要大大超过一些比如说中西部的省份。 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漫展的票价情况咯。 没错， 那大部分的漫展票价它都在50元以下，包括大部分的综合展都是在这个票价的范围。那像演唱会和见面会的票价就会比较高了，可以达到数百元的价格。 没错，而且从举办场馆来看啊，这个酒店啊和会展中心的合计占比呢接近了一半，体育馆呢也是占到了14%，场馆呢都相比正规呢比较正规，而且演唱会、见面会等都有不少选择在了剧场啊。 那像国庆期间呢，仅在漫展服务平台喵特上售票的漫展就有250场左右，这个数字也是去年的2倍了。那像喵特在国庆期间共售出了25万张门票，均价是45块钱，门票的收入超过了1000万。而在去年呢，售票的张数是5万多张，门票销售总额是250万元。所以说，我们一看和去年相比，这个提升的幅度是非常可观的。 没错，那 B 站的这个运营总监曹铮铮呢也是向这个透露啊， B 站用户呢通过会员服务购买十一期间全国各地的漫展购票人数达到了近10万人， 其中 65% 的用户主要参加在这个上海啊、广州、武汉、南京、杭州等等举办的一些大型漫展。啊 ，B 站会员购票业务上线之后呢，已经有两个月了，也是在国庆期间呢，迎来了首次单日订单过万啊，购票数量过万，购买用户及过万，还有单个展总票数过万的这些成绩， 厉害了。其实像曹铮铮也是说嘛，时间、场地、票价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因素，直接影响了用户的购买决策。那 B 站选取了10万用户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在18岁以下的用户对价格非常敏感，而这部分用户也是漫展的主流群体。核心层呢是邀请嘉宾、内容形式还有参展方，可以说是这部分最核心的影响因素。顶层呢就是整合的营销推广，这部分是用户购买和传播的接触点。 没错，那从这个在 B 站的调查来看啊，男生比女生呢更有意愿来参加漫展，而且18岁以下呢比18岁以上呢更有意愿参加。 是， 主要群体呢集中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广州、杭州、武汉、南京、成都、重庆啊，包括一些青岛啊、深圳、南昌、济南，也是最近有不错的一个趋势。 确实，像一个漫友文化的展会负责人啊，他也是表示呢，今年的 CICF 一共有29.3万人次入场，往年的记录都是28万人左右。那像我们这个北京的爱豆动漫游戏嘉年华的副总呢，也是告诉这个记者哈，说今年的国庆一共有12万人次入场，爱豆24漫展，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 没错，那就参展商来看呢，今年的参展商呢有所增多，而且呢近来的发展势头，包括二次元游戏啊，也是在漫展上得到了印证。比如说国内动漫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如这个腾讯动漫、啊、阅文集团、哔哩哔哩，依然是这个今年上人流最大的一个摊位。除了主办方啊举办的这个活动，有资源的参展商呢也会组织活动来吸引流量，如这个漫画平台请人气作者做签售啊，啊，比如说这个啊爱度啊，这次漫展呢参展商就是类似于 B 站这样有着各种互动活动，还有邀请知名嘉宾的一个展台。比如今天 B 站呢邀请了这个舞剑啊乐小曼是吧，那个芳芳土动漫呢联合星盟女博咖啡做的爱度现场的女博咖啡厅，也是吸引了不少的人。 那随着大家消费力的提升，今年的 CICF 另一个变化趋势就是参展的正版品牌是越来越多了，产品的品类也更加丰富，参展商带货来也不仅仅是为了展览，而是真的能够卖得出去了。 是，而且呢这次也是告诉咱们很多人啊，就是由于现在网络购物渠道很发达，很多消费者呢只是来漫展看作品，试玩之后呢回去网购。而这方面呢有一个意思的现象呢，就是有参展商带来的漫展限定版或者漫展首发款的现场销售数量呢明显比以往要多啊，年轻人呢可能会把买限定版或者首发款看成是很时尚很有优越感的一件事儿啊，哪怕有些货呢在十月中下旬全网上货，但是他们也是很愿意在漫展的时候就进行购买， 提前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那虽然说一个假期全国有300场漫展，但是多数漫展行业的从业者都认为市场还是可以消化得了的。比如说喵特的创始人就说呢，一二线城市的漫展竞争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很多三线城市也就一场漫展，另外呢不同的漫展主题和类型也有所差异，也就分流了观众。 那其实呢未来漫展会朝哪些方向发展呢？啊，比如说会朝很多多元化呀，而且对于更多的 C 端受众来讲呢，除了综合性的漫展，各种主题会、见面展、 only 的这个展会啊逐渐增多。对于 B 端的企业来说呢，随着动漫行业的一个发展，其实漫展类型也会在业务上呢进行更加一个细化的分类。 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未来漫展的发展趋势。 好， 我们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张碧晨的凉凉。对，咱们刚才聊到漫展的这个细化分类啊，再跟大家稍微聊聊。其实呢这个中国漫展啊基本经历了从这个要用版本来开玩笑就是 1.0 到 4.0 的一个发展阶段。目前呢这四种类型的漫展可以说是并存。最开始这个漫展啊是同人的展会，是个粉丝向的项目，大家呢都是冲着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来，嘉宾或者摊位的摊主呢平常都是互相认识啊，也就是同好们聚在一起热闹一下。这种漫展呢现在很多城市还是存在啊。 确实，那说到 2.0 的版本漫展呢，就是要有点经费预算了，可以请到稍微这个知名一些的嘉宾，然后再有一两家正版的商家。以国内动漫行业，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这是我们的后半场啊，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对，人观众可能一听挺懵的，前半场后半场，对，我们这个中间进一点广告啊， 对 啊， 给大家转换一下思路， 对吧？啊，比如说这思路转换到现在啊，传这个 B 站最快呢明年就要上市了啊，筹资至少2亿美元，用户有1.5亿，这其中就有我和小美啊，做出的贡献呢也是有目共睹的。 是 啊，这个此前啊，这个有这个报道报，这个 B 站的活跃用户呢已经达到了1.5亿。那上个月呢，这个 B 站的 CEO 也是在演讲中提到，在过去3年呢，他们有接近50倍的体量增长，用户群等于增长了50倍。而且呢 ，B 站90%的用户呢都是在25岁以下，也就是我和小美这种用户， 是比较年轻的用户， 比较年轻嘛，没办法，这个 我们俩说的一点都不脸红。 没有，因为这是事实的嘛。 是的， 对对对，其实应该分一个18岁以下，就我俩更能囊括其中。啊，50%呢，城市年轻网民使用 B 站，80%的北上广的中学生，哎，咱们和大学生使用 B 站，啊，来自这个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这5个地方的用户啊，加起来 B 站总用户数只有47%，有9%呢来自海外，另外呢还有这个68%的播放的内容呢来自于自制和原创的内容。那之前呢就有一个报道哈，曾经转载，就是说 B 站的6年数据告诉他们这些啊二次元人群的这些特征。 是， 那花费了1周的时间对 B 站的深度数据进行挖掘，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数据是怎么采集的哈。 好， 首先呢这个数据采集的时间段是 B 站2009年开站到2015年11月2号之间的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316万条视频数据。 这挺多的，这个对。 1720万条用户信息，而这些收集的视频源信息包括视频的 ID 是否可以访问、视频的标题分类、发布时间以及上传者的 ID， 还有视频的点击量、收藏数、硬币数和弹幕数。 然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在他们发展的这些视频当中啊，就刚才小美说的316万个视频，目前呢还有190万左右的视频可供观看，其他视频呢已经处于这个删除或者封禁的状态了。总共产生了1.9亿次的收藏行为，6.9亿条弹幕，3900万硬币，157亿次视频页点击，共呢有265891名的视频上传，这其中啊就不乏有这个1720万的注册用户啊，其中呢有210万 是吧？ 嗯， 透明了自己的性别，其中43%为女性。哎呀，嗯， 那我们可以看出，从2009年 B 站建站第一个视频是从2009年的9月开始，2015年的数据还缺11月份和12月份两个月的数据，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从13年开始，基本每年都可以维持视频数量翻倍的增长。那我们再看看 B 站这个视频的分类，目前可用的这个视频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分布图，可以看到，虽然连载的剧集和动画在数量上都不是太多，连前15名都进不到，但是总体的点击数的贡献却是非常大的。 没错，咱们可以再分年度来看看啊。其实原始数据太多了，咱们挑取几个，就是对于这个人群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来看看6年时间视频的发布数量啊。 是， 基本呢，这个点击 TOP 十呢，很能体现这个 B 站的特色， 比如 这动画、鬼畜、 鬼畜、 啊， 还有这个日本的电视剧之类的。 是，你比如说整体 TOP 十上传者的累计上传数量呢，啊，就是20806啊。啊，还有这10000、9000、7000、4000、3000啊、基本上传者的上传数量分布在这个150000名上传视频数超过了一个， 是、 啊、 或者咱们可以看是 对 58%的用户是上传数频视频数超过一个，13%的用户上传视频超过10个，1%的用户上传视频超过100个。 小美，咱们现在做多少个？小美说， 我们是在金字塔顶端的1%哦。 所以，请 B 站各位大佬们，如果有一天投资上市，像我们这种1%的股票用户，我觉得我们念了这么多资讯，其实在很多的厂商中，对，没错，都要深度维持这段用户。 没错， 啊、好了，话点到为止啊。这个用户的这个，再来看看他们的出生年份啊。 嗯。 不过呢，从填写了出生年份用户群体来看呢，基本上是初高中大学生才是 B 站的主力军， 也就是年轻人。 哎，年轻人。 而且从好友关系上面也可以看出端倪、B 站用户人均拥有4个好友， 还是不错的啊，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网络。 是、嗯。然后再看看注册用户地排名前5城市，广州是吧？ 成 都啊。成 都。 啊，武汉。 杭州、 杭州、 南 京、南 京，也基本上都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为主， 都是比较热啊，感觉。 没错， 是那反正也是 B 站的后一步发展，我觉得也是愈演愈烈吧，是吧？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拭目以待。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听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休息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咱们说完这个 B 站，那就自然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动画片啊。 嗯，咱们来说说一个中国原创的陪伴式 IP。 这个名字感觉就很暖。 对， 啊， 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棉花糖和云朵妈妈》。那这个《棉花糖和云朵妈妈》自2016年在央视开播以来，便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也聚集了忠实的很多粉丝观众。 嗯，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呢，这部作品的第二季也终于定档了， 嗯， 是在9月30号晚上7:30开始在央视上。频道播出。 没错，那随着近年来啊，其实动画产业的这个高速发展，国产原创动画数量不断增多，那国产动画的本土化特色呢是愈加明显了。其实在这样大的一个环境背景下呢，央视动画亲子动画品牌棉花糖和云朵妈妈顺势而生了，并且呢成为这个品牌传播十分成功啊，作品本身又兼具教育和娱乐的典型代表之一。 嗯，首先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精雕细琢，就塑造了一种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嗯， 您看伴随着动画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动画对本土动画产业的不断冲击，那观众呢对于国产动画的要求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作为咱们中国动画产业的先行者，央视动画也是在不断的寻求创新，坚持着精品化的创作理念，打磨出很多经典的动画作品了。那在30多年的时间当中，在创新节目类型、增加品牌内容价值以及拓展产业发展等方面，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没错，其实在沉淀和汇聚了多年的创作经验和人气之后呢，央视动画推出了又一家合家欢的现实题材动画作品， 是 就是棉花糖和云朵妈妈。 嗯， 其实棉花糖和云朵妈妈作为央视动画的大头家的品牌的重要组成，在保持原来动画制作水准之上呢，更加与时俱进，在延续经典的基础上，可以说挖掘了一个新的内涵，与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形成了良好的品牌一个联动的效应。 嗯，那咱们说说这个棉花糖和云朵妈妈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 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她和云朵妈妈之间平凡而有趣的现实生活。在动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棉花糖是一个十分俏皮可爱、纯真善良又敏感爱哭的小女孩，这个特点也和现代的小女孩真实特性十分的吻合。 嗯， 那对于观众来说也是非常的真实。而云朵妈妈呢是一个非常爱美的辣妈，她充满着少女心，和女儿像闺蜜一样的拌嘴吵架呀，一起玩耍。但是在教育棉花糖上，她有自己的方式，是一个典型的80后的年轻妈妈，所以棉花糖一家的设定就是现在典型的中国式的三口之家。 是，除了这个很贴合现实的人物设定外呢，制作方在动画的场景上也是下足了功夫。据导演介绍呢，为了创作出充满真实感的这个卧室，他们先后啊多次发动同事和朋友寻找和棉花糖性格相似的5岁女孩的房间照片，然后呢从数百张照片中呢找出相似点进行排列组合。同时啊，其实为了符合棉花糖小女孩的这个特点，卧室呢那肯定别说了，粉色调为主是吧。 嗯， 画面设计的呢温馨美观，尤其是为了符合小朋友们的视觉喜好啊，这个色彩呢遵循鲜艳和明快的原则，这些细节的用心打造呢，让棉花糖和云朵妈妈这部动画在画面质感上可以说是备受好评。 嗯，我们说这个动画片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电视节目，它独特的一个艺术形式、艺术形象和艺术魅力，对于少年儿童来说也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嗯， 那动画片呢可以说是儿童在成长路上最早的启蒙教育之一，一部好的动画片在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要培养大家的幽默感，开发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和道理。所以作为家长朋友在为孩子选择动画片的时候都是十分挑剔的。 是，所以呢在30多年的动画创作中呢，一直致力于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积极健康乐观的生活氛围，切实呢承担了社会责任的这个央视动画啊。 嗯， 啊，可以说这个棉花糖和云朵妈妈在故事内容上的打造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央视动画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他从棉花糖的视角出发啊，以棉花糖的心理感情世界作为基础发展的故事脉络，同时呢还用充满童趣的笔触为孩子们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世界。嗯， 当然了，在塑造故事的同时，棉花糖和云朵妈妈也在努力的弘扬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美德。 哎， 灌输中华的历史知识。 没错， 那在第二季的故事情节当中啊，比如说丝绸之路这样的历史也被这个展现出来，让青少年朋友在快乐当中轻松的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 哎， 没错，所以把故事内容上升到这个思路沟通 通这样的高度，也彰显了他在动漫产业乃至咱们中国的文创产业当中的历史担当还有文化价值。 没错，这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小头儿子和大头爸爸啊， 大头儿子和小头 爸 爸，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好，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动画叫海尔兄弟啊，那个真是寓教于乐， 嗯， 长各种知识。 他的那个主题曲也很寓教于乐。 为什么下雨雷欧？然后呢？ 是那个下雨要打伞。 雷欧。 然后天冷穿棉袄。 雷欧。 这都是人生的朴素哲理。 对，你而且这个雷呀、雨呀是吧？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当时动画看的我津津乐道了啊。 嗯， 是。那说完这个呢，咱们再在中间再来听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咱们再来分析分析这个棉花糖和运动妈妈，好不好？ 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来听一个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 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美丽，风吹花落你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咱们接着说啊，近几年来可以说动画产业高速发展，但是聚焦母女陪伴的这种现实题材的动画片呢，却没有先例。央视的这部动画片呢，可以说开启了国内动画母女陪伴成长现实题材的一个先河吧，填补了国产当代女孩主题动画品牌的一个空白。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三口之家都是像棉花糖的这个家庭一样啊，爸爸呢忙于工作，妈妈呢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动画片呢呈现出了很多啊亲子问题。这一全新角度的演示呢，也为年轻的妈妈们提供了一套实用的育儿宝典。其实 是的，那在棉花糖和云朵妈妈当中，云朵妈妈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妈妈形象，她独立有思想，而且可以和五岁的棉花糖平等的交流，也给小棉花糖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个空间。那在第二季的没人听的故事这一集当中呢，棉花糖想把自己编的故事分享出去，但是在编故事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的小问题。云朵妈妈在每次棉花糖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去鼓励她，终于鼓励她完成了录制，把这个故事分享出去了，但是关注的人却很少。云朵妈妈担心会让棉花糖失望，所以打算隐瞒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小棉花糖还是在无意之间知道了，虽然有些许失望，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感受到了编故事的快乐，反而安慰了妈妈。 没错，这样其实对现实生活中的母亲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作为母亲呢，就是说要学会在生活中鼓励自己的孩子啊，去独立完成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没错， 在鼓励的同时也要学会 let go 啊，放手啊，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要教育他们呢，遇到困难时要学会思考，其实想办法要解决问题，从而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一个品格。云朵妈妈所体现出的教育理念呢，也正是这部动画片想带给孩子和家长的一个模范的初心。 咱们说国产动画市场在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之后，这两年的产量其实还是呈现一个微微下降的趋势的。比如说有数据统计出，2015年咱们的电视动画片产量是这个134,011分钟， 是 而2016年呢是119,895分钟，是基本上持平，但是微微有降幅。这数量的减少其实是意味着我们的动画市场正在逐渐趋于理性，从走数量变为走质量。 是，其实《棉花糖和云朵妈妈》这部动画啊，通过对儿童心理的一个挖掘，让棉花糖呢其实走进了孩子的内心，可以说成为影响和陪伴10后。或者说00后是吧，长大成人的一部良心的佳作。 是的， 同时呢，其实它的出现是对国产动画题材类型的一个创新。比如说棉花糖和云朵妈妈通过自身的影响呢，扩大了央视动画大头家品牌的一个价值。这个在国产动画市场中呢，也是说棉花糖和云朵妈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 IP。 咱们说这个文化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是肯定离不开强大的优秀的文化作品的支持。所以说呢，我们动画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在复兴民族、弘扬时代精神、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当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是，那其实央视动画这30年来也一直看到秉持着这个原创和创新，是吧？坚持精品，坚持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创作理念，从而呢打造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一个动画品牌。也是成功的树立了有中国特点和文化内涵的国际级中国动画特色。 没错 啊，也是让这个助力用动画啊，央视动画用动画助力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啊，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的 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本期节目也是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听一首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锁。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来啊！本期节目其实也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是吧，小美？盘点了很多的一些动画，包括一些这个棉花糖和云朵妈妈，我决定回去追一下番啊。 好，回忆一下童年的快乐时光。 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啊。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明天我们在节目中不见不散， 拜拜。 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言葉にすれば消えちゃう関係なら言葉を消せばいいやって思ってた恐れてただけどあれなんか違うかも千里の道も一歩から石のように固いそんな意志で血に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れそう死ぬ気でいや死ぬ気でふわふわにふわふわる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宙へ浮かぶふわふわるふわふわに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になる神様ありがとう運命のいたずらでも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